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待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待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试着一直都守着 十周年概念 EP 的主打歌倒数，不仅作为本周上海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香港方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均已上榜，而且在马来西亚方面呢，988精彩城市排行榜上是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在听过了出道十年的邓紫棋，接下来呢，这支三人组已经走过了17年，也是华语歌坛目前最长情、最成功的女生三人组。我们来听 SHE 17啊，这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上的亚军歌。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17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掌握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 有很多面， 上面装点，可以低调收敛，可以俏皮疯癫，乖一点乖一点，姐都很熟练。 想趁早骗我看下今天，整发型都没变。 我喜欢我的左边，我喜欢我的每个瞬间。 华语歌曲排行，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精彩声势排行榜推荐曲第24名，来自于 Kimberly 陈芳宇的《心动拍拍》。1994年出生的陈芳宇呢，在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那2年之后呢，18岁的陈芳宇推出首张同名专辑正式出道。在今年，通过参加《创造101》而再次获得关注。好，在听过了马来西亚方面的3首歌之后呢，我们全球网榜单旅行来到第二站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侧田的《半杯入魂》排名第3，那蔡依杰的《夜半超人》前近2名位列亚军，而上周的第2名来自于 Dear Jean 的《宁愿当初不相见》再上一位，本周获得冠军。 就让世间此刻终结，悼念这深刻的爱，就让我身躯都破损，扮说正般思想辗转紊乱，就让眼睛失焦放空，没有力气顿觉失重，其实挽留那有用，却未会令你感 Thank you.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点资讯。本月26号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将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继续来看，今天是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邀请全国56个民族的优秀农民剧在京郊上演。最后再来看，国家博物馆昨天发布公告，因展览施工原因，国家博物馆从9月25号开始暂停对公众开放。 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 有好有坏，有笨有傻，啊，都是有好有坏，有笨有傻，啊，都是这么傻。 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给我你最最真贵所有的所有。 天一半地一半，张杰的 Pretty White Lies， 汪峰的时代的标记等超长榜龄的歌曲集体下榜。那本周呢，这个中国榜的榜上歌，在本周榜单上一共有三首歌升幅超过了十个榜位，而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火箭歌当属接下来这首来自于丁薇推出的全新单曲《风度》。上周呢是以第19名的成绩入榜，本周呢前进16个榜位，排在了季军。 吹落一地走着不熟悉，风度没有人倾吐，穿过那片 的。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

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了。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计。 九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杨千嬅《摇滚之母》。 错错错， 第14位，陈立农《解码游戏》。 给梦永远的起点。 第13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分爱你，还分爱你，凭什么否定你？ 第12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 第11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10位，尤长靖，昨日清空。 我好像你在起风的眼里。 第9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8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第7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6位，小鬼， Unicorn。 第5位，莫文蔚，绝。 看蓝湖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慌。 第4位，谢安琪，人气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与发现，好我的每一天。 第3位，李健，懂得。 我那亲爱的朋友。 第2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我们的榜单上，你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流量担当，也可以看到中流砥柱。如今呢，活跃在一线的歌手中不少已经出道超过了20年。1993年入行，今年呢，莫文蔚推出了专辑《我们的中场相遇》，庆祝出道25年。那作为回首与展望的专辑呢，上半张呢是与大师合作，而下半张呢是与才子们合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飞》，创作者是将莫文蔚带进滚石的李宗盛。那这其实也是李宗盛的一首旧作，并且呢让爱徒李建清重新编曲，整首歌呢不炫技，干净利落，又留有余味。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行装里了，箱子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

行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笑何妨与你又重温，仍然我说我庆幸你永远胜过别人，期待你没完爱没完，放开不必打算的打算，做一些可以约定的约定，就抱紧以后每一天。其实你定然都发现我有很多未达完美事情，我只懂得再努力每天。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肯得伴着你我是我心的自然。当闲言再尖酸，给他妒忌多点，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谁又可清楚看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首《无条件》，是陈奕迅2015年的专辑准备中当中的一首歌。虽然粤语歌曲黄金年代呢已经不复存在，但是 Eason 坚信音乐不应该有语言的限制，所以他极力在内地市场来推他的粤语专辑，而在香港地区呢推他的普通话专辑。他的全新粤语专辑的第一首拍台打榜歌《渐渐》是全球榜的冠军单曲。1995年呢，陈奕迅参加了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之后，签约到了华星唱片，开始歌手生涯，出道已经23年了，也通过不断的和其他的音乐人合作找到新鲜感。而下面这一位呢，1987年啊，张信哲参加校园歌唱大赛得到关注，签约到了滚石旗下的巨石音乐正式出道。在经过了几首单曲打头阵之后呢，在89年发表了首张专辑《说谎》，而后因爱如潮水走红，对于资深歌手是有天花板存在的。为了让很多的这个音乐不过时，只保留而且还保留他自己的特色，那张信哲非常喜欢和新生代的音乐人合作。下面这首歌呢，便是他和鹿晗御用的作词人朱静熙参与创作，那90年代这个入行的柯桂民参与制作的这首歌，叫做《不在》。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再温暖。 拥抱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 烦恼不太多，花不完的勇气，你是不是不知道，在我心头的你，时光的痕迹让我疯狂着迷。那时候的爱情只想拥有着你，贪恋你光彩夺目的美丽，我有多习惯你在我耳边笑，在我怀里任性，你是不是想知道，那些不懂珍惜浪费的真心，有没有人想起彼此的唯一， 这是去年杜德伟推出的一首《你在我的爱情里》，

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宠爱和被忘在心中交谈，说来你组成 选择了仅用钢琴作为伴奏乐器。好，我们来听这首《连名带姓》。 走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买拆穿。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 这是2016 跃在大众的视线当中。蔡依林呢，是1998年参加新生卡位赛获得冠军出道的，也即将步入二十加的行列了。 呼吸 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